演绎传奇。北京故事广播，纪实传奇。 对于长征三号运载火箭能否发射成功，谢光选是怎样回答的？除了人心迷谢光选，其他的长征三号火箭的工作人员还有哪些故事呢？明天的纪实传奇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李明生所著的《飞向太空港》，本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李雷，录音孟孟，制作张雅娇。 我与你生死之约，单刀赴会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隔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《红楼梦》。 满纸荒唐言， 瞧啊，比那画好上了十倍。 一把心酸泪， 我为的是我的心， 我也是为我的心。 都允作者痴，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。 水姐其中问， 扔在水里不好，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。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，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，描绘出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，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。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《红楼梦》，敬请收听。 秦可卿之死跟贾珍有直接关系，贾珍因为内疚，为了对得起死者，大操大办，用最好的木材打棺材，谁劝也不行。这府里可就热闹了，那边打棺材，这边和尚老道念经，远处哭天喊地。就在这么功夫，有人来报说丫鬟瑞珠碰柱而死，一头碰死了。屋里人大惊失色呀，这怎么了？女主人刚刚咽气，丫鬟又碰死了，这是横死啊，这是为什么？书中暗表，这瑞珠是秦可卿的贴身使女。秦可卿有两个丫鬟，一个是瑞珠，另一个叫宝珠。就在年前的一天呢，秦氏的老婆婆尤氏就把秦氏身旁的小丫鬟宝珠叫到了自己的身旁。这尤氏拿出一个金簪来让他认，你看看这个簪子谁的。宝珠一眼就认出这法簪是秦可卿头上戴的，不知怎么落在尤氏手上。尤氏当时没把这簪子给他，就告诉他，你回去跟你的少奶奶说这簪子在我这呢。小丫鬟不知道怎么事，回去跟秦可卿一说，秦可卿当时吓晕过去了。等把秦氏呼叫过来消停之后，瑞珠悄悄把宝珠拉到没人地方，哭着说，妹妹呀，我要大祸临头。宝珠就一愣，姐姐怎么了？嗨，你记得吗，年前八月中秋，咱们少奶奶要在天香楼更衣，叫我回去取衣服的事吗？怎么不记得？可你知道我把衣服送到天香楼，等我回来来到门前，你知道我看见什么了啊？你看见什么了？看见咱们大老爷正抱着咱们少奶奶，还拔下少奶奶头上的法簪，说什么别让大奶奶知道。我刚一转身，不小心把衣服掉在地上，大老爷出来就看见我了。后来咱们少奶奶就病了，我实指望能熬过这一关， 没想到那天大奶大老爷出来就看见我了。后来咱们少奶奶就病了，我实指望能熬过这一关，没想到那天大奶奶叫你去认簪子，哎，坏了，大奶奶一定知道我家大老爷和少奶奶的事儿，要是一闹，大老爷还以为是我告密，还不得恨死我吗？你说我还活得了吗？宝珠一听也吓坏了，那核酸我也知道了，你告诉我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咱们真是苦命啊！说着两个人抱头哭在一块儿。从那天起，这两个丫鬟天天提心吊胆，特别是瑞珠几乎天天做噩梦。就在头天晚上该瑞珠值夜，服侍秦氏睡下之后正在外屋打盹儿，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就听着屋里哭通一声，他忙揉揉眼睛定定神，轻轻揭开门帘往里一看，哎呀，可吓坏了，原来少奶奶秦可卿已在屋内悬梁自尽，小屋凳摔到了地上。书说到这儿大概您就明白了，那贾珍在朝为官，外表看道貌岸然，一肚子的花花肠子，他欺负他儿媳妇，那秦氏是提心吊胆，生怕老婆婆尤氏知道，忧虑成病。后来小丫鬟宝珠又给尤氏传话，秦氏绝望了，我在宁府掌家，有了这种丑闻，我还怎么在人前一站呢？对不起我父亲，也对不起我的丈夫，悬梁自尽。小丫鬟瑞珠一看女主人死了，她没敢言语，赶紧到尤氏房里送信。尤氏起初也大吃一惊，随后又沉住了气。我告诉你啊，不许你说，瑞珠，你要说就要你命，我不说不说，快，把他们父子找来，叫谁呀？在外边喝酒的贾珍和贾蓉，然后尤氏随瑞珠到秦氏房中把人放下，赶紧收拾。就在这阵儿，那爷儿俩醉醺醺的回来了，见了尤氏才知道家里出了大事。贾蓉哭，贾珍更哭啊。尤氏说，你们哭什么呢？先商量吧，人上吊了怎么办？贾珍说，不能说上吊死，就得说病故，这才派人往荣府报信，并着手办理丧事。你想啊，事情闹得这么大，瑞珠她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哪经受得起呀？准知事后贾珍饶不了她，于是才碰柱身亡。这就是以往经过，也是秦氏的真正死因。前文书我讲过，宁国府的老家人焦大喝醉酒大骂府里的男女，狗扯羊皮扒灰，说的就是贾珍。那么现在贾珍听说瑞珠碰死了，他少了一份担心，淡淡说了句，哦，瑞珠也算为主尽忠了。话音刚落，家人来报，丫鬟宝珠口称少奶奶无后，甘愿为义女摔丧驾灵。摔丧就是摔盆驾灵，说的是在灵前引路。贾珍一听露出了笑容，前有瑞珠尽忠，后有宝珠尽孝，足见我那儿媳平素对待下人宽厚，是贤德儿媳。说到这儿他掉下眼泪，告诉府里人，好啊，这是好事，今后你们对宝珠就称小姐。于是那宝珠按照未嫁女儿之礼，在灵前哭个死去活来。再说贾珍又想到他儿子贾蓉不过是个剑生，也就是个国子监的学生，这文凭啊还是买的，那灵幡上写的时候不够体面，那仪仗也不够风光，心里很不自在。可巧这天正是首期的第四天，早有内宫敬事房总管太监戴权戴公公要来吊祭，他先派人把祭礼送来，随后坐着大轿打伞鸣锣亲来上祭。 贾珍急忙把他接到里边，让到窦峰轩献茶。您听这名多好啊，窦峰，窦马峰，能不挨折吗？茶罢歌盏，贾珍趁便上前一步，呆公啊，我想请你帮个忙，能不能给我那犬子贾蓉捐个前程？什么叫捐个前程？就是买个官啊。戴荃心里明白，也就直截了当地说啊，想来是为丧礼上风光些吧。哎呀，公公所见不差。哎呀，事到凑巧，眼下正有个美缺啊，那御前龙禁卫。龙禁卫什么？就是御前侍卫官。这戴荃说，御前龙禁卫还缺两个，昨天襄阳侯的兄弟老三来求我，拿了1500两银子送到我家。嗨，看在他爷爷的份上，也就胡乱应了。还剩一个缺，谁知永兴节度使冯胖子来找我，要与他的孩子捐。我呀没工夫应他，今天上这儿来了。即使咱们的孩子要捐，快写个履历来吧。哎呀，好，多谢。来人，快到书房里把你们大少爷的履历拿来。有人答应一声，出去片刻，拿一张红纸交给贾珍。贾珍看了看，递给了戴荃。戴荃接过来一瞧，上面写江南江宁府江宁县建生贾蓉，年20岁，曾祖原任经营节度使世袭一等神威将军贾代化，祖父乙卯科进士贾敬，父世袭三品爵威烈将军贾珍。戴荃看了，回首便递给一个贴身的小太监收了，你送到户部赵老爷那，就说我说的，骑一张5品龙禁卫的票，再给个文凭执照，就把这履历添上，明儿个我把银子给他送去。是，小太监答一声退到一旁，随后戴荃告辞。贾珍也想留饭，戴荃不吃，只可送到了府门外。临上轿，贾珍问公公，这银子我是送到部里呢，还是一并送到公公府内？嗨嗨嗨，若送到部里得花，退到一旁。随后戴荃告辞，贾珍也想留饭，戴荃不吃，只可送到了府门外。临上轿，贾珍问公公，这银子我是送到部里呢，还是一并送到公公府内？嗨嗨嗨，若送到部里得花1500两，你又吃亏了，不如把这1200两银子送到我家就完事了，庞大你就甭管了。啊，多谢公公，等扶丧期满后，我要带小儿亲自登门叩谢，这才拱手作别。您看那个年头，这买官多容易多厉害呀。贾珍刚送走戴荃，又传来鸣锣开道声音，原来是中靖侯石鼎的夫人来了，邢夫人、王夫人、凤姐等把他接到里边。又有锦香侯、川宁侯、寿山伯三家祭礼摆在灵前，过一会儿这三位侯伯下轿，贾珍等人把他们接到大厅。就这样亲朋好友你来我往，一会儿一起儿，一会儿一起儿，这49天宁国府街上人来人往，关来关去，络绎不绝。单说次日，贾珍命贾蓉脱下素袍，换上吉服，去领文凭回来。什么文凭啊？就是5品官的文凭已经批回来了。于是灵前共用执事等物都按5品直立，灵牌上写天朝告授贾门秦氏宫人之灵位。会方园临街的大门打开了，在两边搭起古乐厅，两班吹鼓手按时奏乐，一对对执事就是仪仗摆得非常整齐， 还有两面朱红烫金大字牌对竖在门口，上边写着防湖内廷紫禁道御前侍卫龙禁卫，对面高起着一座僧道讲经做法的坛台，僧道对着坛台高诵榜文，世袭宁国公种孙父。防湖内廷御前侍卫龙禁卫甲门秦氏工人之丧，种孙呢就是嫡长孙。什么叫工人呢？在封建时代，妻随夫贵，丈夫四品官，妻子叫工人，五品官的妻子呢叫宣人。按说贾蓉捐的是五品，可是那时候习俗，为了丧礼的体面，可以把品级再提高一级。呵，这丧事办的可真够排场风光，贾珍自然心满意足。但是那尤氏假借胃疼不出来，不能料理事务，这些女客人呢没人招待，失了礼入惹人笑话，贾珍又犯难了，又不敢去找尤氏。宝玉看明白了，大哥哥你愁什么？唉，现在里面无人照料，我着急呀。哎呀，这有何难，我推荐一个人在这照料一个月，保证管得好。谁呀？哎，我告诉你，你呀就找凤姐姐。哎，贾珍一听合适，凤姐是准行，可是荣国府那么多事儿，他能不能到这边来呀？得找他老婆婆邢夫人和他的沈婆婆姑妈王夫人请假。现在邢夫人王夫人凤姐啊都在宁国府呢，在后院的上房，亲朋好友女眷都在这儿。就这样贾珍来了，有人一报信，吓得女客人呼的一下子全都回避闪在一旁。为什么？那阵特别讲究男女有别，唯有凤姐大大方方的站起来。贾珍也是累了，由于悲痛过度，拄着棍儿就进来了。邢夫人说，哎呀，你连日操劳该歇着才是，你又来做什么？这边啊不用你张罗。贾珍岁数大辈分小，邢夫人王夫人是他婶子，他想过去磕头，宝玉在他身后站着，一把就把他搀住了。行了，你坐下歇会儿吧。贾珍不肯坐。婶子，我今天有件事儿，求你们二位还有大妹妹凤姐。邢夫人说，什么事儿啊？婶子你知道，如今您孙媳妇没了，侄媳妇偏又病倒，我想屈尊大妹妹一个月在这儿帮我料理料理，我就放心了。邢夫人说，原来是为这个呀。嗨，你大妹妹现在在你二婶子家，和你二婶子说就是了。王夫人说，嗨，她一个小孩子家没经过这事儿，倘若料理不清反叫人笑话，你呀再找别人吧。贾珍陪笑说，婶子的意思侄儿猜着了，是怕大妹妹劳累辛苦，要说料理不开是绝对不会的，要是错个一星半点的也没人挑。大妹妹从小办事果断干净利索，出阁之后在你们的府里办事越发老练。我想好了，除了大妹妹再没别人，婶子不看在侄儿侄儿媳妇份上，也要看死了的可亲份上。说着滚下眼泪。王夫人怕的是凤姐没经过丧事料理不清，现在看贾珍苦苦的在这求，心里啊活动了，她用眼睛看凤姐。那凤姐素日最喜欢揽事儿办，好卖弄才干显现本事，虽然在西府当家，可没办过婚丧大事，怕有人不服，巴不得的遇见这种事儿啊好练练手，拿现在说锻炼锻炼。贾珍这么一说很高兴，可是王夫人不答应，她没敢接茬。现在王夫人有了活动气儿，她赶紧过来说，珍哥哥既然如此，太太您就依了吧。 王夫人说你行吗？有什么不行的？外边大事由甄大哥料理，我不过是里头照料照料，就是有我不知道的再问问太太就行了。 嗯， 说的有理。贾珍见凤姐应允非常高兴，哎呀大妹妹你辛苦了，我这有礼了。凤姐赶忙还礼。随后贾珍从袖子里取出样东西，回首交给宝玉，叫宝玉交给凤姐。什么东西啊？原来是宁府的对牌。对牌是用竹子和木头做成，是到仓库领东西的凭证，上面有标记，形状就像古代的兵符那样，从中间劈开，领东西的时候呢，两半吻合为准。当下贾珍对凤姐说，妹妹你要什么只管拿这个牌到库房里取，也不必问我，也不用替我省钱，只要求好看就行。再就是你对东府的人同西府人一样对待，不要怕人埋怨，该怎么着就怎么着，除这两件事外我再也没有什么不放心的。凤姐没敢接牌，拿眼睛看她沈婆婆王夫人。王夫人说，你哥哥既这么说，你就给照看照看吧，别自作主张，有了事儿打发人问问你哥哥嫂子要紧。哎，这日宝玉早把贾珍手里的对牌塞到凤姐手里。贾珍又问，大妹妹你是在我们这府里住呢，还是天天回家？天天回家再过来可辛苦，不如我给你收拾个院子。凤姐笑了，不用，那边啊也离不开我，还是天天来的好。好好，那就随妹妹便吧。贾珍转身走了。等女眷们散去，王夫人不放心，问凤姐，你今儿个打算怎么样？ 你老只管先回去，我先料理出个头绪来。 就这样，邢夫人王夫人回荣国府，凤姐来到报煞厅里坐下。她想，当初宁国府是秦可卿料理，秦可卿虽然性格好，他治家有方，从他病了之后家就乱了，现在这乱乱糟糟的没人管，我得从哪儿抓起呢？这里的事儿啊，头一件是人口混杂，这些日子人来人往容易遗失东西，第二件事情无专人负责，到关键时互相推诿，第三件虚用太浪费，乱支还有冒领，第四件差事不分大小，苦乐不均，第五件家奴惯坏了，有头有脸的不服管束，没头没脸的又不知上进，第五件是宁国府长期的坏风气，今儿个就得看我的手段了。凤姐想罢多时，心里有数，叫旺儿媳妇拿对牌到库里去领纸，然后叫小书童盯了个册子，就是本儿，叫赖生媳妇拿来花名册查看，并且传出话，向明天一大早所有的仆妇进来听差，一切安排就绪，便坐车回家了。再说总管赖生按照对牌给来旺媳妇拿了一应纸张，随后传出话来，前院后院不管是长工短工家奴院工书童全都叫齐了，跟大家说，如今咱们甄大爷请了西府的梁二奶奶管理内事，他来领取东西或者找咱们说话，咱们需要比往日加倍小心些，每天早晨要早来晚散，宁可辛苦这一个月过后再歇着，可不要把老脸给丢了啊！那梁二奶奶是有名的辣货，脸酸心狠，要是恼了翻脸可不认人，大家注意。简短接说，到了次日早晨，用现在钟点说也就六点半，凤姐便来到宁府。宁国府的婆娘媳妇儿都已到齐，凤姐开始向众人训话， 我说诸位，今天宁府贾大爷 把家托付了我，我就说不得要讨你们嫌了。我可比不得你们少奶奶可卿的好脾气，由着你们做。我可不许你们说什么我们这府里原来就是这样的话。是凡跟着我的，大家也都知道我的脾气，干什么事都有个终点儿。反正你们上房也有时辰钟，早晨6:30我来点卯，10:00吃饭，凡是领牌回事的只在11:01晚上7:00烧过黄昏之后，我亲自到各处查看一遍，回来上夜交清钥匙，第二天仍旧是早晨6:30都给过来，大家辛苦几天。既然我管，就得依着我行，错了半天我可不管谁是有脸的谁是没脸的，处置起来绝不含糊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红楼梦》，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。 健康生活，幸福人生，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。 阳光茶园， 请您欣赏， 请您欣赏。 看见没有，大哥大刚花2000块钱从王老板那儿买的，这玩意儿拿家去什么派头，这边挎着我媳妇儿，这边拿个大哥大，让乡亲们一看绝对大款呢。但是这事儿呢还不能跟我媳妇儿说是买的，因为我把给他爹买年货的2000块钱花了，一会儿我挣回来。哎，再见了王老板，放心，那笔活我们一定拿下，谢谢了王老板。 干啥呀干啥呀，谢他干啥呀，在咱这擦1年车了还没给钱呢。 钱算个什么东西，这玩意儿是啥见过没 有？哎呀大哥大， 小名手机， 王老板给的 啊？对，给的，人家新买了个翻盖的，因此淘汰了砖块的。 二手货呀？ 是， 那不值钱。 我这二手货咋不值钱呢？ 这玩意儿跟人一样，二手货相当于二婚。你没听人说吗？原配夫妻恩恩爱爱，一旦离婚马上歇菜。 你纯属瞎扯，你要跟我离婚了我再找一个，这属于二锅头闷着更香。 说啥呢，那烦你。走回家， 回家。 把2000块钱拿来，我上街给爹买年货去。 啊，对，你听我说 啊， 王老板刚才给咱介绍笔新活，一会儿就来20辆新车上光开了。 怎的？ 1辆车100，10辆车2000，20辆车2000块吗？ 哎呀太好了， 用完这笔钱再给你爹买年货。 太好了。哎呀 啊， 那要误了火车呢，赶不上30晚上给我爹磕头了。 你真笨，用他给你爹打个招呼， 传呼我爹 号码 0457-512-1111。 通了，付多少？ 119 呀，完了，你爹够火的，你爹。喂，哎，请呼119，回电0109088888。 这号码够牛的， 这就叫不出房间不出屋，天涯海角任我呼。快不？你爹？ 我接， 接接接， 爹。找王老板开啦 生意。 哎呀， 生意来 了。 喂喂，王老板跟我们说了， 是 这笔活交给我们、我们正等着你呢、什么、必须进口了。 哎呀， 有、我们这什么辣都有。 你说啥呢，咱那有进口辣呀。 先把它勾住，完了咱上街去买去。 这快跟他说。 喂，有啊。 什么报一下辣的具体品牌啊。 哎呀，啥品牌卖过辣？ 我上回拿那张汽车报纸呢， 糊墙了， 快找 啊！ 喂，我们这辣太多，让我的助手帮你查验一下啊。 坏了，老公， 咋了？ 可能让我糊房顶了。 你站起身来，你往上看看，往上看。 哎呀，太高，我看不清。 喂，什么？